和暴力的不法組織沒有立足之地。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28425點，升12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446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6.03，瑞士法郎0.917，加元0.32，英磅對美元1.293，歐元對美元1.176，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6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3.29美元，卖出1894.3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台风灿鸿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南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靠近日本南部沿岸一带。本港今日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干燥，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逐渐增强同有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路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24小时全日为你服务。 在马路上踩单车和揸车都要特别小心，单车车身细，其他车尤其是大型车辆的司机随时看不到他们，万一发生意外就后果严重。踩单车的要佩戴保护装备，留意路面情况和遵守交通规则，司机就要瞻前顾后，留意单车，彼此保持一定距离。大家都是道路使用者，要互谅互让。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在世界各地最近有啲乜嘢城中热话呢？一齐问一下新加坡长者照顾服务工作者秦燕玲 Alice。 新加坡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国家啦，但是呢都是有人呢想做下城市的农夫啦。那我来新加坡的公园局呢就推出这个高楼耕种的配套啦，那你可以在自己屋企高楼啊耕种啦。我们在屋企种菜呢都可以多加接触绿色的植物呢，那可以放松我们的心身的嘛。有什么菜的种子呢？有好多啊，小白菜啦、菜心啦、盐菜啦、空心菜啦、芥兰啦，仲有番茄啦，都有噶。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疫情反复，老友记唔方便出街，少咗好多活动。呢段时间点样可以保持情绪健康呢？人山优社注册辅导心理学家吴子嫣有提议俾大家。 老友记首先记得要照顾好自己，好多人都怕在呢段期间唔舒服啦，增加咗仔女嘅负担嘅。所以记得做好防疫的准备，同埋记得定时食药，多啲留意下自己的身体有冇任何嘅变化啦。第二都要有适量嘅运动同埋出下去嘅。如果老友记真係担心出去做运动会受感染，就选择一啲轻强啲嘅运动喺屋企嗰度做，咁就可以保持我哋嘅身心健康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这首歌的歌名可能你会一时醒不起， 但是当你听到他的唱腔，你就会记起他。 他就是著名丑生马思曾，由他唱出独有风格的马腔。 三十年代同薛觉先艺坛争霸， 至今马腔艺术仍为后辈学习的对象。 想欣赏更多名家的歌曲，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午一点戏曲天地。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喳啦啦噜，精神爽利。 我真幸运，爱 你爱你爱你，夕阳也梦美，我今生有你，唯一这个传奇。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差唔多搭三噶啦。听紧咧有呢一个嘅张学友主唱嘅《你是我今生唯一的传奇》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有钱佩佩嘅，再次同你讲声早晨啦！咁啊，日子嚟到咧2020年嘅10月9号啦，咁啊农历咧就嚟到呢一个嘅8月23噶咯噃，系咪觉得明显系凉咗好多咧？今个礼拜，下个礼拜就会凉多啲添啊，所以大家真系要好好保重保重啊！咁话晒中秋都过咗啦嘛，咁寒露都过埋啦，系嘛？咁凉啊！冻冻地啊，咁真系应该噶嘛，所以真系要加添外衣啊！今朝咧拣嚟好多歌咧，啲歌名都好长啊，真系要打醒12分精神，同大家讲清楚。 未爱恋过，但很珍惜跟我在消磨。我笑我，原来是我的错。裂开的心，还未算清楚。如此天真，竟得我一。 你。 如果你知我苦衷，我哋有周慧敏嘅歌声啊！今日咧就有个主题嘅，唔知道大家咧就听听下会唔会听出我嘅主题咧？好多时候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啦，表达嘅时候咧，好中意用个我字去做表达嘅。点解咧？因为人咧就中意将自己一啲嘅伟论啊，或者自己嘅一啲意见啊，自己一啲嘅想法去话俾人听嘅。但系有时系咪真系人哋都会啱听咧？不过当然表达是好的，因为起码人家知道你想什么嘛。不过这些说话是不是伤到人心的，就要考虑一下应不应该讲了。 你我若然未可碰见，今天怎会这么混乱，心处一切若果要断，何苦苦苦的眷恋？再见，淡然地讲再见，香烟掩盖两方视线，无言但仍够再抱怨，抱怨但难避免。看两个心太遥远，又看看两个心太倦，来看看那个心不会损。当爱恋渐似无缘，请你回来伴我支持，请你回来伴我身边。尽管世事变得都变，又转得都转，对你不变。 原本咧就唔系播呢一首嘅，咁啊 CD 机咧就自己跳咗去呢一首即系同我今日嘅主题冇乜关系嘅一首《请你回来》啊！真系咧，有时世事嘅嘢咧，唔系真系自己可以掌握得到嘅。不过系都要播，都唔系呢只，搞咩咧？今朝早系啦，呢一只先系啱，点都要播到我心目中想播嗰首嘅。我头先咪讲叫大家唔好乱咁讲嘢嘅，可能讲咗啲伤人心嘅说话，就千祈唔好讲啦。 系我，我过嚟揾你啊！ 我而家要出去。 你在哪里？ 我给你电话。 是不是真的要入了深秋的关系、啊、其实未去到深秋，其实只是刚刚开始有秋天的感觉。不过呢就真的凉凉地了，今天起身都觉得有点冻，而且今天真的觉得有点精神状态麻麻地、啊、所以今天有点眼发发。刚才呢、啊、播完一次不合，播第二次都不合、啊、真的不得。我的人呢就是要坚持下去的啦，一定要播到自己想播的首歌的。带来呢有黄海芹的《相尽我心的说话》。今日播 CD 机就是《相尽我心》。希望呢一阵间呢唔好再播错就好了。 咁啊，应该唔会嘅，因为咧咁啊，我哋又安然度过咗半个钟头啦。一阵间咧，好快咧又会到五点半钟啦。咁啊，当然要听一节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继续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爽利，继续有钱陪陪陪伴你嘅。嗯，播咗咁耐，知道我今日嘅主题系咩？你咧未知嘅唔紧要，一阵间咧仲有机会可以听到其他歌曲嘅。好，我哋转头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卫生署署长陈汉仪表示，本港新型肺炎疫情出现反弹，当局计划在出现较多群组个案的地区设立临时检测中心，初步选址在葵涌、尖沙咀、九龙城和湾仔。由今日起，46间医管局普通科诊所免费派发样本收集包，会延长开放时间，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至下午一点，以及下午两点至五点。当局又要求酒店业界严格执行感染控制措施，加强提醒住客，不建议在房间内开派对等。至於昨日新增18宗確診個案，本地個案佔14宗，一宗源頭未明，患者曾經到銅鑼灣和灣仔的健身中心。殘疾人士院舍國寶之家新增11宗個案，尖沙咀 China Secret 酒吧多一人染病。教育局取消九龙塘宣道小学一名教师的注册，有九龙塘宣道小学校友和家长发表联署声明，指教育局的处理手法不合程序公义，调查欠透明度，未有正式召开纪律聆讯，给该名老师公平透明的申辩渠道，亦都未有附上书面报告，没有充分理由作证对老师专业失德的指控。又表示教育局推翻校方先前的调查结果，是对校方专业校本管理的侮辱，批评局方亲自将教育政治化。声明表示会全力支持该名老师采取上诉和司法复核行动。美国总统选举第二场电视辩论能否举行成为疑问。总统辩论委员会宣布，为了保护参与辩论人士的健康和安全，第二场电视辩论会在今个月15号以视像形式举行。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扬言不会参加，批评虚拟形式会被主持人打断他的讲话，目的是保护他的对手。特朗普说自己已经不具传染性，可以马上投入竞选活动，反建议在今个月22号举行面对面辩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一方同意进行视像辩论，批评特朗普明显是不想面对选民针对他防疫和经济缺失的提问。如果要改在22号举行，拜登一方也没有问题，目的是要令特朗普无法回避被问责。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位于葡萄牙马德拉的住宅遭到贼人爆窃。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三，贼人趁住住宅车房大门维修的时候闯入，经初步点算，贼人偷走多件物件，包括一件有签名的祖云达斯球衣，估计价值约为200欧元。据报警方已经透过闭路电视追踪涉案疑犯，至今未有人被捕。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425点，升1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46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04，瑞士法郎0.917，加元1.32。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3.09美元，卖出1893.7美元。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

心，我愿承奉每一分欢欣，爱在原谅我，求我原谅我，不怕让爱火焚身，倾出我此生凭一片真心，将美丽与君平分。的心来交出我的心，我愿来奉献心中的真，我愿投入去，全歌投入去，不顾后果前因，交出我一生，凭一个爱心，交付每分诚恳。 出我的心，有梅艳芳的歌声。时间来到早上的5:41，听紧的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爽利》。今早有钱佩佩。有妹姐就自然会想起哥哥的了，所以为你带来哥哥的歌声。 回忆街灯里你一个玩舞，夜半街头你的影子如在低声地说，无比的伤心，漆黑中遇着孤单的我，曾经关心我你一个，昨晚问你因何，眼中闪出情侣紧拥抱，明白你心深爱着我，曾经痴心的我，何以始终跟你分开？曾经留下快乐给我，盲目爱，盲目爱，爱着你心。明天街灯里中经过回望，夜半街头疲乏，当天谁在痴痴等你，长夜问你可有想着我， 街灯里中经过回望，夜半街头记否当天谁在千千等你，长夜问你可有想着我。 其实是的，即是如果有人在远方或者在不在你身边的时候都想着你呢，其实是一件很甜很甜的事来的。无论他是怎样想着你都好啦，挂住你又好，在梦中见到你都好啦，都是一件啊快乐的事来的。不过当然呢，你是不会知道他想着你的。想表达就要开口表达，话俾人听，我好挂住你或者我想你。有时呢啲说话呢，真係唔有咁容易开口去讲嘅。咁但係我成日都讲啦，要把握今天，唔好留待明天先讲。有时真係要令到即係对方係知道你嘅心意，真係要把握自己去讲啦。刚刚为你带嚟嘅呢，有张国荣嘅《痴心的我》。继续呢首歌咧，哇，好长啊，好长啊，个歌名。 夜幕下有一个人伴我与钢琴外奏，静静地独奏起那年跟他最爱听的歌。落寞落魄的眼神在诉说那些往事。原来离别他以后，今宵你自会这般记挂我。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过去每晚里都将我。 要打醒十二分精神讲呢首歌名啊，因为真系好长好长啊，我唔知道算唔算系最长嘅一首嘅歌名咧。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我哋有彭嘉丽嘅歌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系大致天晴啦，同埋干燥啊。最高气温咧约为30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嘅，下周初至中期咧风势逐渐增强同埋有雨。新气温咧24度，相对湿度70%。颈嘛，起身嘅时候你应该都感觉到呢一阵嘅凉意喺度㗎啦。真係好舒服啊。咁呢个温度同呢个湿度呢就係啱啱好嘅。不过呢即係朝头早起身点都要披返件衫嘅。如果唔係呢真係好容易会冷衬啊。继续呢我哋有刘华嘅歌声。漏咗个字刘德华先有。不过当然你讲刘华，大家都已经知道是他了。真我的风采。 刹那风波翻过，一转眼从前便已难复再，狂潮又去又来。潮流下我独行，只知我仍然是我存在，仍然用心安静，用心换爱。前路就算似障碍赛，历尽艰辛总把头抬，背起笑声收起我感慨，活出真我的风采。浮沉聚散变化又再，但是总可卷土重来。哪管世间给冰雪掩盖，孤身继续在找爱。关心到如何是爱和被爱，然而让你共鸣，为何避开？潮流下你若然坚守，你仍然是你存在，求能共信共情，共醒共爱。前路就算只障碍赛，历尽艰辛总把头抬，背起笑声收起我感慨，活出真我的风采。浮沉聚散变化又再，但是总可卷土重来。哪管世间给冰雪掩盖，孤身继续在找爱。前路就算似障碍赛，历尽艰辛总把头抬，背起笑声收起我感慨，活出真我的风采。浮沉聚散变化又再，但是总可卷土重来。哪管世间给冰雪掩盖，孤身继续在找爱。 我此刻仍像当年未变过，毕竟曾在昨天共接受过一点无缘分的爱，为何是我，缘何是你，迷路曾经走过。难道我和关心交集通通是错，无论我强笑或泪流，全是没法输罪的错。遗下了愁与泪，剩余莫面对我，我这样深爱你，无奈你未明白我。留下伤痕，剩下痛楚。突然离别那刻，让你更恨我，收起言辞的经过。别离是错，回头是错，留下前奏都错。难道爱和关心交错，通通是错？无论我强笑或泪流，全是没法输罪的错。遗下了愁与泪，剩余茫然的我，我这样深爱你，无奈你未明白我。难道爱和关心交错，通通是错？其实欠你已尽谎话，谁愿令你这样憎我？遗下了痴与泪，剩余茫然的我，我这样深爱你，无奈你未明白我。我这样深爱你，无奈你不明白我。 香港小姐出身的她，当年呢我都觉得她是乐坛一个很清新的一个的女歌手来的，不过呢她只是出了很少的歌，当中大家都很熟悉的呢就有她跟曾航生一起合唱的《再见亦是朋友》啦。我讲的呢就是何婉莹啦，其实何婉莹有好几首歌呢我都很喜欢，其中这一首呢都是一首大家都可能很熟悉的《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好啦，晚个钟呢就又好快到上昼六点㗎喇喎，咁啊我哋要听六点钟嘅新闻啦，返嚟之后呢就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星期五啊喺六点钟新闻之后呢就会有健健康康再清晨啦，星期五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咁啊今日呢沈医生呢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个退休嘅一啲嘅话题嘅。如果你都关心退休嘅朋友仔呢，咁就要特别留意啦。咁如果你又关心新闻时事嘅朋友呢，就要留意呢个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因为呢好快就会为大家送上。好，我哋转头再见。 天气方面，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在清晨五點，颱風燦紅集結在大阪之西南偏南約52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2公里，靠近日本南部沿岸一帶。本港今日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最高氣温約30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干燥，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逐渐增强同有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答二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上嚟》。星期五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嘅十月九号，农历咧就系8月23啦。星期五嘅早上呢、这个时段咧，一阵间就会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咁啊，今日咧会就住呢一个嘅退休生活咧，继续同大家探讨下嘅。虽然你话啊，退休咧好似好开心好快乐咁，其实原来当你踏入退休嘅年龄嘅时候咧，你有好多烦恼会出现啊，好多疑问啦，好多心结咧，好似一一都要为你解开咁样嘅。咁啊，所以咧，可能你个人都会有啲烦躁啦，有啲唔开心啦，有啲迷茫啦。咁就等精神科专科医生阿沈医生咧，同你一一拆解啦。今日咧，佩佩咧拣嚟好多同一个字好有关系嘅歌曲啊！听到呢度，你听到嗰个字未咧？嗰个字咪就系我咯。 Pride in your eyes， 为我改写下半生，眉目里找到我失去的自信心，才明白被爱的能活得这样勇敢，永恒眼神能替我云上旅行来点灯。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只因有你拥戴。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假使我算神话，因你创更愉快。像最初，唯独你欣赏我，比我更多，埋头做，愿你可能为我骄傲更多。无论有谁嫌弃我，投入却无人可阻。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只因有你拥戴。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假使我算神话，因你创更愉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啊，健健康康再精神，陪伴身边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咁我哋一连几集咧都讲咗好多，即系关于退休嘅呢一个话题啦。今日咧会继续就住退休咧就同大家探讨一下嘅。我哋之前又讲咗点样时间运用啊，做运动啊，同伴侣或者家庭角色嘅关系啦。咁除咗呢啲，即都会几影响人生。我觉得人生咧，朋友都占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嘅、哦。咁、我哋喺退休之后系咪应该更加扩阔啲自己嘅朋友圈子啊？定系我要巩固以前啲朋友比较好啲咧？ 我觉得两样都好紧要噶，即系当然啦，我哋啲好朋友，我哋梗系退咗休，梗系 keep 住佢啦，系咪啊？可以更加多嘅即系相处啊，又或者嘅互动啦。咁、但系除此之外咧，我哋都可以系识多啲新嘅朋友噶、哦。咁亦都有啲最近有啲研究咧，话俾我哋听，有一种嘅关系咧，叫做一个嘅弱嘅联系啊，英文咧叫做 weak ties 啊、即系意思。是你不需要跟他很紧密的或者很熟的，只不过可能透过一些社交的活动啊，讲紧譬如一起去到做一些义工啊，又或者一起做一些相处啊，又或者可能讲紧一些社会的组织啊等等这些这样东西啦，又或者一些社区中心的活动啊这样。这些里面可能我们识到一些以往根本都唔識嘅人，咁、但係可能透過啲活動咧，我哋就即係叫做熟咗啲啦。咁但係個熟絡程度亦都唔係一般，即係好似我哋好朋友嗰種嘅喎。 由細識到大嗰啲啊嘛。 係啦，咁可能就係見到面一齊做嘢嗰一種嘅，即係可能閒談幾句啊，一齊可能一齊去食飯啊，等等呢啲咁樣嘅即係相處嘅啫。呢一種嘅相處，呢一種嘅 weak ties 啊，比較弱嘅聯繫咧，講緊係對於嗰一個人嗰、那個精神狀況啊，無論佢個精神健康。同埋甚至佢嗰个记性咧，原来都可以有一个正面嘅帮助噶噃。 简单啲讲，譬如你年长之后你去学跳舞，咁你都要有啲朋友仔陪你一起跳噶嘛，咁嗰班咧就系你啲舞友啦。 冇错啦，就系咁样样嘅即系意思咯，即系可能我哋同佢未必会即系可能完咗嗰个嘅班里边咧，未必会好多嘅联系嘅，净系可能去到嗰个班咧，我哋先啊倾几句啊，大家分享一下咁样。咁其实呢啲就系讲紧嗰一个嘅联系咯，咁呢啲其实已经几有帮助同埋足够嘅。 咁讲起退休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最难过一样嘢就系见住自己嘅朋友一个一个咁走啦。其实又点样去面对咧？ 其实呢个讲紧咧就系一个面对即系我哋失去一啲挚爱啦，又或者咧好朋友嘅一个嘅哀伤嘅即系。面对呢样嘢，面对哀伤呢一样嘢啦，系嘛？咁变咗呢样嘢咧，我哋都系人生其中一样必经嘅阶段嚟嘅，系嘛？尤其是去到一个退休嘅年纪咧，其实呢个必然会发生嘅嘢咯。咁至于点样去到面对咧，当然亦都系因人而异嘅。咁我觉得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譬如自己本身个健康状况啦，身边嘅一个嘅即系支援啦，同埋我哋家人上边嘅援助啊、陪伴啊，其实对于我哋面对呢一啲嘅事情咧，都系好。关键嘅， 即系如果嗰个系你好朋友，就得闲捉佢去运动啦，系嘛？ 系啦。 如果佢食得唔系咁乖嘅，你就得闲提点下佢啦。 冇错啦，亦都引申到就系、当我哋退咗休之后咧，我哋都要珍惜同我哋身边嘅朋友啦，又或者亲人啦相处嘅时间同埋机会咯。吓，咁呢个都系我哋觉得好紧要噶，即系因为可能我哋就系趁嗰退休嗰段时间，我哋好多美好嘅回忆啊，无论边一方走先都好啦，咁带俾。对方都可以好多嘅美好嘅回忆咯。 最紧要系抱紧眼前人啊嘛。嗱，咁亦都讲啦，即系朋友可能系一啲即系社交礼仪上面有一啲朋友啦。如果佢系已经系丧偶或者本身系已经同身边嘅伴侣系分开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喺退休嘅时候，如果遇到合适嘅朋友，又应唔应该发展另一段新感情咧？ 咁呢个亦都系好睇佢个人本身啦，同埋可能佢本身屋企人嗰一个嘅即系睇法。咁样咯，亦都系可能佢本身自己觉得嗰个关系系咪真系适合佢咧？咁样，咁呢个亦都系讲紧啦，亦都系好因人而异嘅吓，亦都好难咧，即系喺度大家俾有个有啲乜嘢嘅即系意见或者忠告啦。我觉得最紧要就系、衡量咗各样关系即系嗰个嘅平衡。而作出一个觉得自己觉得最值得、最有意义的决定咯。 顺其自然啦，系嘛？ 冇错冇错。 咁嗱，咁除咗朋友呢个社交圈子之外咧，咁会唔会即系既然咁多时间剩啦，咁梗系搵啲嘢做下噶嘛？咁、会唔会可能后生嘅时候冇机会做嘅？咁、我哋不如就趁住而家得闲就去做啦。咁可能我后生嘅时候我好想学乐器嘅，哇！而家年纪大咗啦，又得闲啦，咁我自然就可以每日练十个钟头琴啦嘛，咁一定弹得一首好琴啦嘛。 系啊，当然呢个系好即系好紧要嘅一样嘢嚟嘅，我觉得有时好多时候咧，我哋即系年轻嘅时候挂住工作，缺失咗好多时间机会咧，去做一啲自己真系好有兴趣又好中意嘅嘢啊。咁我谂就系要趁退休呢个时间咧，去到即系去帮自己咧完成翻啲心愿咯。咁讲紧一啲培养兴趣咧，其实都有研究即系去到证实嘅。讲紧嗰啲研究咧，系话研究有啲咩类型嘅兴趣啊，或者活动咧，系即系对嗰个精神健康系有帮助嘅。就系讲紧一啲主动型嘅兴趣啊，系咩意思咧？就系话可能我哋好多时候有一啲嘅活动咧系被动嘅，例如我哋坐喺度已经可以做到就系啦，譬如睇电视啊，或者咧听就咁听。音乐啊，或者打游戏机啊，等等呢啲，我哋唔需要太多主动去参与或者付出，佢喺度已经我哋喺度接收嘅啫。吓，咁讲紧啲主动型嘅兴趣咧，就系一啲我哋真系需要落手落脚去到参与，去到付出，去到做。例如我哋譬如要打波，我哋行山，我哋咧去唱歌，系嘛？呢啲咧就 要行出门口噶嘛。 系啦，或者我哋系真系需要用心咧，去到投入，去到做，并且咧呢啲嘢咧系会带到俾我哋咧一啲嘅满足啦，又或者带到俾我哋。一啲嘅譬如话 reward 啊，讲紧系一啲好奖励性嘅，我哋可能唱歌唱得好，或者我哋咧画画画得好，咁等等呢啲系啦，咁呢啲嘅活动咯，亦都系需要我哋有个技巧喺度嘅，有经验喺度嘅，去累积一路进步嘅，等等呢啲活动咧，其实咧系对于我哋嗰个精神健康好有帮助嘅。 但系阿沈医生啊，即系如果即系学一啲即系可能平时自己冇乜机会接触嘅嘢，会唔会有压力啊？好困难噶、 哦。系啊，绝对唔容易。尤其是我哋可能去到退休咧，嗰、那个嘅学习能力啦，又或者我哋嗰、那个即系体力又好啊，或者个精神状况已经未必好似咁理想嘅话咧，所以就讲紧我哋呢样，譬如既然已经知道呢个咁紧要的话咧，不妨就喺我哋年轻啲嘅时候开始咧，帮自己计划，甚至开始咧去到接触呢一啲嘅自己真系嘅兴趣，或者发掘而家有啲咩兴趣，咁去开始咧去到一路做咯，咁。以致我哋退休嘅时候咧，可以更加将呢样嘢咧去尽情咁去发扬或者发大咯。 但系最紧要就唔好俾压力自己啦，系嘛？即系尤其是而家时间咁长，以前可能你逼住自己练琴，可能要练两个钟，你已经好嘥时间噶啦嘛。而家可能练十个钟，你总有一日都可以达成愿望嘅，不过时间可能会长啲啫，系嘛？ 冇错冇错。 咁但系咧，又使唔使拣啲嘢冇咁难嘅咧？即系我哋学一啲新科技，可能对于即系退休嘅朋友又好难嘅、不如。学下插花啊，即系呢啲可能学粤曲啊，呢啲可能即系对于佢哋嚟讲容易啲掌握嘅嘢，系咪会好啲咧？即系如果学啲新科技又话电脑啊，又手机应用啊嗰啲太难啦，唔好搞嗰啲咧。 系啊，绝对可以噶，即系仲要睇翻嗰位嘅即系人士咧，佢自己个兴趣系啲乜嘢咯。大部分可能都系做翻嗰啲比较静态啲啊，又或者传统啲嘅即系活动啊，系会容易啲即系掌握或者上手啦。咁但系其实咧，即系真系唔少噶，有一啲嘅长者。又或者即系退咗休嘅人士咧，都对于学新嘢，甚至系呢啲电子产品啊，又或者嗰啲即系科技嘅嘢，都有兴趣嘅、都会学嘅、所以即系每一个人 试下先咯，系嘛，即系冇话学唔到嘅，只不过系花几多时间嘅啫。 同意。 咁除咗你话即系培养兴趣，自己去即系令到自己多一份满足感之外，其实你又赞唔赞成？可能真系好多时间嘅时候，而自己亦都好有即系学历啊，或者好多人生嘅经验嘅时候咧。去選擇可能同年青人去分享下自己一啲嘅專長，或者分享自己嘅經驗去教讀下一代咧。 呢、這個絕對好緊要嘅，因為咧都你諗下都會。認同你都知道就是當一個人如果他年輕的時候他一路即可能人生裏面有一些特別的即工作上面的技能啊學識啊知識經驗的話呢他對於休其實冇曬呢如果繼續不用他呢其實好嘥的。所以呢既然他有這個經驗有這個技能的話呢如果可以有一個的平台或者一個渠道呢俾他將這些經驗繼續發揮繼續甚至可以教導到人的話呢這樣對於他自身那一個的即系 满足感啊，嗰一个嘅人生嘅意义感啊，又或者价值感咧，都系可以好有用嘅。咁唔单止系呢样嘢咯，佢亦都可以帮到其他下一代啊，帮到其他嘅人咧，更加系变得呢件事有意义咯。 嗯，除咗分享自己嘅经验或者专长之外咧，如果选择再就业，你又赞唔赞成呢？ 嗯，如果真系有呢一个嘅，即系身体嗰个状况许可啦，有心有力嘅话咧，其实就系、是、即系都还可以噶。系咯，即系如果呢样嘢系佢觉得系值得有意义嘅话咧，其实好多都唔少咧系有想再就业嘅，甚至系另一个事业啊咁样咯。咁、但系讲紧未必去到咁极端啦，讲紧系一啲譬如义工啊，又或者做一啲嘅兴趣班啊，教导一啲嘅嘢啊咁样。其实呢啲正正亦都系一啲唔需要咁。好似去 intense 好似咁高强度咁样样嘅一啲嘅工作咧、其实都系好帮到嗰个嘅人士咯。 嗯，但系如果可能未必可能好似佢后生嘅时候去做翻啲咁高级嘅人士嘅，如果去转换一个另外一种嘅工种，咁又对于退休嘅朋友嚟讲又适唔适合嘅咧？ 嗯，呢、這个亦都系因人而异咯。有啲就觉得啊，又好似即系冇咗以前个身份啦，而家咧做咗另一个比较啦吓，即系佢觉得系低层次啲嘅嘢啦，咁佢会唔开心啊？咁样，但有啲人相反嘅，可能佢觉得，哎呀，唔系， 我终于可以服务人群啦。 系啊，又或者佢觉得好似自己可以去咗另一个尝试另一样、另一个世界嘅嘢嘅话 咧，原来呢样有得，嗰样有得嘅。 系啊，佢亦都可以得到当中嘅满足咯。咁、所以真系好睇嗰个人自己嘅即系心意心态咯。 嗯，简单啲讲，都系嗰句啦，即系半杯水嘅道理啦。只要你睇所有嘅嘢都系开心快乐嘅话咧。做任何嘅嘢都系开心快乐嘅， 冇错冇错，系啊。 好啦，咁今日咧唔该晒咧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拜拜。 原来你这样珍惜我，从前在热恋中都未听讲过，别说这种寒科。哪里留得住我？到底是为什么分手？你很清楚，如何笨到底，但到底还是我？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想继续装傻，却又无力受折磨。心里羡慕那些人，麻木到。水瓶座最爱是流泪，若然道别是下一句，可以闭上了你的嘴，无谓再会，要是再会更加心碎。要是回去，没有止痛药水，拿来像倒冰茶换我半晚安睡。十年后或现在失去。反正到最尾也唏嘘，有绝情我都赶我自己出去。犹如最结实的堡垒，原来在逐点崩溃，逐点粉碎。极固执的如我，也会挨不下去。每天扮着幸福，始终有些心虚。如何笨到底，但到底还是我？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想继续装傻，却又无力受折磨。心里羡慕。 杨千嬅的可惜我是水瓶座，什么星座都好啦，都要起身啦，六点半啦，因为好啦，网中咧真系快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咧就要留待下星期五同样时间再见啦。至于第五台嘅朋友就系咧好快啦，因为听朝早咧五点钟咧钱佩佩咧系会继续喺呢一个清晨爽利咧同大家见面嘅。好，咁啊约定你，我哋听朝早五点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粉碎一个密谋绑架密歇根州州长惠德密的计划，拘捕13人，包括7名男子。联邦调查局表示，一个密歇根州的民兵组织计划绑架惠德密，冲击州政府和议会大厦，又计划用燃烧弹攻击警车。探员从组织的内部联络和录音得知，计划在11月3号大选前到惠德密度假的地点展开行动，如果不能够当场将他杀害，就将他掳走。聯邦調查局表示，在今年初開始追蹤這個組織，當時組織曾經搜羅當地執法官員住址以試圖作案，探員之後透過線人和臥底特工收集情報。惠德密感謝執法人員的拘捕行動，批評這些充斥仇恨和暴力的不法組織沒有立足之地。英国首相约翰逊发言人表示，首相准备在脱欧过渡期结束之后，即使没有达成协议都会全面脱离欧盟，形容现时时间紧迫。发言人表示，约翰逊仍然相信英国能够同欧盟达成协议，强调在努力达成协议方面英方有明确的承诺。约翰逊早前表示，英国已经脱离欧盟，到出年1月1号，英国政府将会完全收回对英国的资金、边界和法律的完全控制权。卫生署署长陈汉仪表示，本港新型肺炎疫情出现反弹，当局计划在出现较多群组个案的地区设立临时检测中心，初步选址在葵涌、尖沙咀、九龙城以及湾仔。由今日起，46间医管局普通科诊所免费派发样本收集包，会延长开放时间，逢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至下午1点以及下午2点至5点。当局又要求酒店业界严格执行感染控制措施，加强提醒住客不建议在房间内开派对等。至于昨日新增18宗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14宗，一宗源头未明，患者曾经到铜锣湾和湾仔的健身中心。残疾人士院舍国宝之家新增11宗个案，尖沙咀 China Secret 酒吧多一人染病。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逐渐增强和有雨。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9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司法机构昨日公布第一批被投诉司法人员个案的调查结果，其中8宗涉及东区法院前裁判官何俊尧审理的案件，认为其中6宗不成立，2宗要等完成所有法律程序再回应。建制和民主派议员有不同的意见，我亦都问过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一阵听下。 本港昨日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疫情似乎是有反弹迹象，政府亦都形容情况是令人忧虑的。专家就呼吁了市民应该尽量减少外出，不要过之后疫情更严重的时候反而还要面对更严厉的措施，一阵会讲下。 強制拍賣的北角皇都戲院大廈新世界集團以47億元投得之後，答應會保育和復修一級歷史建築的皇都戲院，特別會保留屋頂罕有的飛拱結構，日後會開放給市民參觀。一陣同大家回顧一下皇都戲院過去68年經歷過戲院、桌球室和商場的光景。 昨天是世界視覺日，香港眼科醫學院就說，在新型肺炎疫情之下，學生多了時間要上網學習，近視的問題也嚴重了。我們訪問了眼科醫學院